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8月29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民进党在桃园的选情之前是阵前换将只写论文门的事件，但是现在挑战又来了。前民进党的立委郑宝清他宣布他要脱党参选桃园市长，宣布的这个时间地点人物你可以解读出来，到底三民党的也卡下边做那个总驾临，而郑宝清他到底是会拉到谁的选票呢？稍后我们来讨论分析。另外是看到的是国民党昨天全代会居然变成全代会，是拳头的拳，哇，场内居然会打人啊，而呢还包括怎么样齁，是场内还有人是在炮轰中央，有人在骂，居然还有人底下怕棚啊底下站虾，五位的这个党内大咖包括连战、吴伯雄、洪秀柱、王金平、郝龙斌通通都是缺席的，再再都看得出来是朱立伦他的领导声望。朱立伦自夸说夏立言他访中是对的，国民党的成果非常的丰硕，那成果到底哪里丰硕呢？夏立言他访中的这18天总计共计是有416架次扰台，夏立言跟国民党装瞎看不见，难道他们还要国人陪他们一起捂住眼睛吗？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民党立委王定宇， 贵啊大家好， 接着欢迎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还有欢迎社民党的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王诗琪以及网红四叉猫会加入我们讨论。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从夏立言访中，国民党怎么自吹自擂来开始看起啊？朱立伦叫夸说，哎，这个是坚持做对的事情。不过呢，议员小鸡却说，我去扫街的时候去用没，而且呢，我发出去的文宣还被丢了回来。蓝营支持者不满国民党为什么这么样的蠢，我们一起来看。好，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当这个去对岸齁，国民党一直在讲说啊，都是被民进党被其他人给抹红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如果你真的要一桶红漆自己淋到身上的话，你还要怪别人吗？我们来看到的是党主席朱立伦说什么他说国民党是冒着被抹红的风险也坚持要做对的事情那么连胜文的部分呢，他讲说民进党如果你要批评的话你就用实际的行动啊，在那边讲说你 ECFA 要不要停掉啊，那如果中共这个飞机过来的话是不是要把它打下来啊，他突然之间抄了柯文哲的梗这不是柯文哲之前讲过说共机如果来怎么样你就把他打下来吗？马前总统他讲说夏立言访中是正确的，民进党这个不仅你们自己不派人啊，还要在那边骂国民党没道理。那我请教宇韶老师这一些相关的事情当中，因为朱立伦他就是他夏立言是嫌他的命才去的嘛，所以朱立伦本身呢，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当然讲说我们是坚持做对的事情，而且还要喊说成果非常的丰硕。那我好奇的是，成果究竟丰硕在哪里？ 我想啊，朱立伦呢，现阶段一定要敲锣打鼓，一步呢振振有词，告诉大家夏立言此行成果丰硕，而且呢那个口吻像是什么呢？众人皆醉皆睡我独醒，千万人吾往矣啦，越被人家骂的事情呢我越要去做，而且呢刚好能够展现什么，过去国民党主席历任主席做不来的事，现阶段呢我做的比他好之外呢，我比民进党跟蔡英文呢更有条件跟能力来处理两岸关系嘛。可惜呢朱立伦是不是活在平行时空，不要说了台湾的舆论啊，或是呢民进党或是绿媒批评他，连国民党要参选的或台面上的许多县市首长这些候选人要连任的基本上都不买单嘛。为什么？我刚才说平行时空，因为民意是沸腾，要选举的人最了解呢现在舆论跟民调的走向嘛。朱立伦牛皮吹得很大，说得振振有词，可是呢站在基层第一线的人了解是什么状况，不仅不妙，而且呢这件事情呢跟林芝庙的事情共同引爆，这个共办效果对国民党真的非常内伤。 目前能够遇到这个社会问题， 埋头狂做笔记，写到笔都要没。 请问这一次去除了帮国台办的白皮书背书之外，除了去听讯替中国现在对台政策呢背书之外， 请问夏立言解决什么问题呢？啊，刚才贵雅跟大家讲，军机绕台频繁，你说呢？有表达台湾人民不舒服的这个呢感觉？请问是在公开还是私下讲？还是呢在酒酣耳热之际呢，当作是过场，随便说说就算？以结果论来看，你没有解决两岸关系现阶段所有的矛盾嘛？请问农产品被制裁的事情，你解决了吗？没有。所以说呢，为什么大家看不下去？你沦为人家的橡皮图章，你沦为呢人家现在呢对台统战，或是呢中共对台所施行文攻武克的这种背书者跟跑龙套的角色嘛？所以我会说的地方是啊，朱立伦喊得越大声，其实我们看得最清楚是什么？他内心啊，基本上不安全感是很重的。为什么？内忧外患，还有呢选举的结果，搞不好呢，这是朱立伦最后一次呢用党主席的身份呢派夏立言。也许年底啊选不好，哎，战斗蓝是啊开出高指标，哎，啊这个高指标虽然是赵少康说的，你要16席，哎，如果你没有16席啊，你就要下台。跟去年呢、啊、那个朱立伦当选党主席不可一世的那种口吻就不要说了。为什么觉得他的内线很虚弱？因为啊昨天国民党全代会人家会比较啦，丁玉伟有去参加过呢民进党全代会嘛，国民党全代会只有六成人出席，大咖完全都失踪，只有马英九啊吴敦义去啦，说好的什么洪秀柱啦、郝龙斌啦等人啦、通通都缺席，连邱毅胜议长虽然给个面子去了，还坐在二楼的观众区。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统治的权力或是你党主席的权威是备受挑战的嘛。所以呢这叫什么？经过这个呢这个坟墓哦吹口哨给自己壮胆。越这样讲，大家怎么越看清楚国民党现在的两岸政策陷入绝境，朱立伦的统治跟领导的权威呢备受质疑啦。 我就要先请教原知哈，原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之前呢有什么说什么败家老头的嘛哈，然后也有林明贤讲说104的嘛，对不对？骂声这么多，可是回来之后说哦，我们是坚持做对的事情，还说民进党政府应该要感谢我们才对。那我请教你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开始的激动为什么而激动？还包括刘采薇哈，是我们以前的同业啦哈，然后有台的记者主播，然后他说他在这个市场扫街拜票的时候遇到什么状况？有民众呢，他说对我是蓝军的支持者，可是哈他不认同夏立言在这时候出访，所以呢我给他的文宣品啊，比方说什么卫生纸啊或者什么面纸这一类的东西丢回来，又丢到我身上，然后对他飙骂，他认为说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太蠢了啦哈，会被民党来做一个操作。那我请教你的。是齁，朱立伦还是坚持说啊这个是丢的代际，如果对的事情为什么党内比民进党还凶，骂的还厉害呢？ 第一就朱立伦他一定要这样讲啦，就这都已经去了嘛， 因为洗牌嘛， 不可能回来讲说哎、欸、我觉得后悔了不该去，不可能啦。我觉得他去齁这件事一开始我去一定是为了要关心台商台胞台生啦、 啊。啊这样啊，你还是要这样讲就对了。 我觉得出发点真的是这样。嗯， 他不见高官不是也见了。 那因为之前朱立伦他不是发表了很多亲美的言论嘛。那其实台商其实有一点对他不满的情绪有弥漫当中啦。那我们选举嘛，总是国民党选举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台商的支持啦。所以这次去我觉得确实是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台商他们见面啦。但是因为你到了对岸的地盘。 那原知我请教齁，因为像刘采薇他自己在就是扫街的时候有感受到。啊你是因为没扫街还是你没感受到？ 没有没有。 为什么？ 我有遇到类似状况、但是没有说被人家丢了，可能我长得比较可爱怎样。就是没有被那 但是。 但是哇也有人 在吐槽自家的那个。 也有人抱怨。 一句话就得罪刘采薇。 对啊。 也有人抱怨啊，就是说你们当主席在干嘛，或者国民党干嘛，这个时候干嘛要去对岸，都要选举的。就是蛮多我们的支持者在骂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他们骂的点并不是说你们真的国民党去亲中去舔共，或者说你们去关心台商或者是跟对岸交流是不对。不是这个角度啦。角度是说都要选举人去干嘛，你这个时候不是刚好就是也有可能被人家就质疑说你是那个亲中的立场吗？那这个对年底的选举是有利的吗？其实我们现在支持者是比我们党的高层都还要焦虑很多啦。他们都很担心说年底的选举会不会又输啦。 因为国民党实在是太希望一场胜仗。我们从过去的那个四大公投案啊，或者是很多补选，我们都输，所以大家其实是蛮希望年底可以赢。那党中央做这个决定，就是选举前军演的时候派人去大陆，那我们支持者就真的会觉得说在干嘛？到底在干嘛？这是不是现在应该好好的针对九合一选举，大家去打拼？怎么会做这个节外生枝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也反映了我们支持者其实对于党中央派人去对岸，他可以搞不清楚你去干嘛哈？你是去看台商或干嘛？他们也不是说很赞成或者是很反对，很无感，只是觉得这时候去的氛围不对啦。我觉得他表达是这个。那至于说刘彩薇那个状况，到底说丢东西他丢他那个是觉得国民党亲中舔共，还是觉得国民党真的是没救？怎么这时候去？我觉得这个可能刘彩薇自己比较清楚，但我认为比较倾向是后者啦，就是说这个去的时机不对了。 好，我来顺一下时间轴，我先请教对于委员哈。大家要看他已经连续被赏了几个巴掌齁，夏立言去访中的时候 ,8 月4号递的箭 ,8 月4号大家都记得啊，那个贴六个狗皮药膏的军演射的是飞弹欸。齁，再来看他8月10号要出发的时候，中国公布了对台统一白皮书。然后呢欸，在这个隔离期间齁，他们的大陆事务部的主任林祖嘉就视讯出席了齁，在对岸的这个两岸关系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面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示不见的哦，然后后面呢再讲说反对台独，所以他是要跟老共来进行唱和嘛。还包括你看哦，这个当夏立言他见了海协会的会长张志军，他见了国台办的副主任陈元峰，这两个人都在跟他讲什么，你要跟我反映说好啦，台湾民众有九成不满这个军演，那我告诉你我们的军演其实是正义之举，这两个人呢弄改善脆配哦，我们就是正义之举。那你在听完这一些之后，居然我们也没有听到说他有做什么样的反应。你当场有抗议吗？什么人知道？ 夏立言跟张志军的参会是屁事密谈哦，他到里面讲什么？一家己在讲而已。他讲完之后，中国马上宣布军演。他讲完之后，国台办发的新闻稿马上打脸他。所以他在会场里面到底有没有提出来哦？我觉得除了他知道以外，谁能够证明这种屁事密谈哦？不要拿出来说嘴，反而难看。这一次朱立伦齁讲说你们呢除了骂我们以外呢，你们这个民进党关起门骂我们以外呢，你们自己做了什么齁？第一个骂你的齁，第一轮骂你的是你国民党基层的议员跟你的县市首长。第二个，你知道我昨天就想到一个例子齁，你知道那种宅有节民家没价值的齁，那个排泄物不能吃啊。当我们看到有人在那边吃排泄物的时候，我们会拼命的骂他不要啊，贪嘛。然后这个人吃饱喝足之后回过头还跟你讲说，你们除了叫我不要吃以外，你们吃了什么？我告诉你，什么都没吃，都不该吃那个东西啊。这一次也是一样，这一个出发的时机是中国对台执行军事演习，国际声援台湾，国际谴责中国，而中国国民党派了副主席，带了主席的七舅一路跑到中国，这个行动的本身就是背书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你不要说你前面看了谁见了谁，在那个当下那个时机是伤害台湾，也是要告诉国际社会说没有啊，台湾还有一群人叫中国国民党啊，认为中国这样军演我们还是可以跟他去互动互访的。然后呢表达的抗议是吃饭时间屁事密谈，你相信吗？第二个，一路欺骗台湾，一路被中国打脸。然后夏立言在我们台北的机场要出发去中国的时候，当下说没有哦，没有政治行程，没有官事行程，客随主便，就现在被他发现，事前就安排好林祖嘉参加那个触统的论坛，这个张志军的参会，国台办副主任的见面，都是事前安排好的。国民党或者朱立伦有没有为这个道歉半句？你出发前说没有，在机场坐飞机前还要摆明骗人，然后呢说要去抗议什么，你人还在跟人家吃饭呢，人家外面宣布军演，成果我看不到什么成果啊。所以这件事情连国民党内部头脑清楚的都不支持了，现在怪民进党骂。我告诉你，民党不是骂啊，我这打从心眼里瞧不起啊。真正会骂的搞不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觉得哎呀安内回下嘛，安内不好啊，就回来马英九啦朱立伦拼命讲这个此行成果丰硕，这个非去不可，一定要去，全世界就你们这一组人，那毫无悔意回来呛，还说我们台湾应该谢谢夏立言，假列大逃嘞，谢什么东西啊？我没有看过这么 可耻的事情啊。然后这个政党内部对这个可耻都只敢私底下面讲，全代会一句，全代会你没有看到任何去针对这个事情提出真言哈。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问题，是台湾民主的社会、民主的决定、民主的选择，选民要想清楚，我们要不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 好，夏立言访中的尾声有没有看到中共加码就在福建军演了，其实完全就是让国民党非常非常的难堪。另外是夏立言他在访中这18天整理出来共机密集的扰台，总共军机的部分是416架次，船舰的部分是102艘次，那其中还有192架的战机是逾越了台海的中线。不过呢，朱立伦还是在那边定调说啊，对啊，我们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他怎么讲得出口，我们一起来看。 最强母鸡侯友宜 一字排开，这23名挑战县市长选战的参选人为中国国民党全代会拉开序幕，紧跟在后的是党主席朱立伦的喊话表态。 夏立言主席坚持去做对的事情，我们可以当面表达台湾对军演的不满跟忧虑，我知道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反弹，但是国民党就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 夏立言访中事件，朱立伦正式公开定调，其实早在全代会登场之前， 夏副主席去大陆是正确的， 夏副主席去那应该是带着最大的诚意去为我们两岸的和平在沟通。 夏副主席在对岸就是直接当面很清楚地表达我们台湾人民对于反对中共军演的立场跟态度。 党的路线就是必须要亲美，必须要友日，必须要合路。 再次强调党的路线包括合路，毕竟副主席夏立言才从中国返台，蓝营大当家当然得再称赞一番。 夏副主席跟我们的这些同志们，我觉得他们是真真正正的爱台湾。 国民党中评会上，朱立伦大谈自己任内决策稳定军心意味浓厚，毕竟前一天全代会爆发全武行，还有党代表炮声隆隆，恐怕重挫主席威信。朱立伦找老党员取暖，但会中仍有人有意见。 每一次的全会都参加，看到我们党的力量、党的组织、党的规模、党的向心力一届比一届弱了。 夏立言访中踏伐声浪继续烧，就连党内的小鸡拼选举也状况连连。 的确我在扫街的时候还有在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我的确是有被抗议，是有选民进行飙骂的。 国民党的亲中争议没有随着夏立言返台平息，从全代会到中评会，党员们声声骂，让朱立伦的领导统御再度受到考验。 昨天的国民党的全代会大概这会看起来，我看到这个大幅的国旗，我看了就觉得非常的讽刺。因为他们去对岸敢拿出国旗吗？不敢。敢捍卫中华民国吗？不敢。我们在讲说访中团啦齁，是客气了。因为董老师你上个礼拜五你在这边你跟我们讲说不是访中团，叫做贵中团。可是这个贵中团在你这样的定义里面，他说没有啊，我们是坚持做对的事情。他说呢，国民党发了一个声明稿说民进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说夏立言说政府应该要感谢我们不负国人的期望。来，董老师怎么样来看？ 所以现在看起来齁，国民党那些人齁，他不是败家老头，他是败台老头。根本不是你国民党这一家人的事情。如果国民党的人哦，现在那个声音还是说是因为时机不对，是因为氛围不对，所以才不能去，那就表示说国民党现在哦，整个党还在麻木之中，根本就不是什么时机不对，不是什么氛围不对，这是直接涉及到台湾人的尊严、台湾人的价值观、台湾人的原则的问题。好。所以刚才我听到叶仁之讲那话我非常惊讶，就是说这什么意思，时机不对，氛围不对，以后国民党还有很多访中团，他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昨天朱立伦讲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是把台湾人当白痴啊，把台湾的选民都当白痴。第一点，我们之前讲过，你国民党这个贵中团你去，你不是表达不满中共的军演，你只是去送信传达台湾人民对军演的不满。后面更重要，被朱立伦拿来当作成绩。有一句话，两岸关系不受影响下 ,ECFA 不会中断。这句话你也敢把它拿来当成绩啊。 这句话是空话，是虚话，而且很严重，它可能是反话。什么意思？当两岸关系受影响下，这个埃克法随时中断。这句话不就是这个潜台词吗？第三句话也被你国民党拿来当成绩，两岸合作解决柬埔寨台湾人质的问题啊？怎么解决啊？提供给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台湾人质呢？这个中共大使馆的电话，你打电话给他。各位，其实就在这个8月25号这一天啊，国民党发出这个新闻稿，当天柬埔寨政府马上公开的说，没有啊，没有台湾人被拐卖啊，这是柬埔寨政府公开声明哦。昨天我们又看到，这个都是在所谓的国共合作解决柬埔寨人质、台湾人质之后，有三个台湾人被枪杀，这什么跟什么？然后呢，更重要的是说，提供给这个台湾人在柬埔寨台湾人什么电话号码？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这是怎样送终了？就把这些在柬埔寨的台湾人通通要送去中国。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全世界哈，台湾所谓的诈骗犯哈，被强迫送终的至少还有1000个以上，而且呢都下落不明。到现在有很多家庭都非常着急。好，所以说不要再讲什么啊，去沟通啊，要沟通啊，要和平啊 ，DPP 啊，民进党派不出人，这什么话？其实现在沟通管道不是没有，国台办的管道，国台办的电话号码大家都可以查得到，你打电话去马上可以转。问题是你要去谈什么，这才是重点嘛。好，国民党我看这次派人到中国去不是一路被打脸，是一路被踩在地上。我刚刚说了，你看那些事情连续的发生，结果国民党回来呢不敢批评中共，只敢回来骂这个民进党。好，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这种标准，那我就要说了，那美国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他就不应该来台湾，他就应该去中国啊。按照你们的理由，因为中美关系呢，拜登政府呢，民主党政府呢，现在跟中国整个沟通整个互然都是中断了嘛。那美国共和党有像你们国民党这样子吗？就跑中国去沟通啦、和平啦，不要来台湾。哪有这回事？曹新成的案例我觉得对国民党是个照妖镜。曹新成就在你的前面，按照你国民党的那种逻辑，那曹新成怎么办？他要去沟通，他要和平呢。现在已经完全两岸关系的形势已经完全改观，国民党对大事最正事不敢讲一句话。那个统一白皮书有非常严重的事情，刚才我们一再强调，对不对？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反对任何形式台独，一国两制要统一，统一后对台湾要安排，这是大事，这是对台湾的命运影响非常深远的事啊！怎么这些事情都不谈啊？说有成绩有什么好处？我也想说，哎，是不是这个朱立伦要趁国民党全代会宣布什么好处？没有啊，一点好处不但一点好处 没有，不是你说该军演没有军演就拿掉也没有，他还加码。哦，对不对？那我们最近又在讲那个金门烈屿什么无人机来骚扰等等的，然后你说，哎，以为会给点红利， 哎，对， 也没有， 也没有，然后就带回来一句空话，那个空话是我刚刚说了什么？埃克法不会中断，这还需要你讲啊？然后呢，还有那个人家讲的是说不受影响下好不会中断，这个话你都听不懂，受了影响当然中断了，随时可中断。我觉得最痛心的还是柬埔寨的台湾人质这一段，怎么会去跑去？那个说跟鬼拿药单啊，你去找阎罗王去拿药单啊。那个中国的人蛇集团在柬埔寨的人第一个要抓的，要的话就要求中共赶快抓，两边一起抓。 这个我讲一下，你跑去跟中国讲，你知道那三个哈被枪杀的台湾人哈，是来自台南， 对， 当然他们本身的背景也很复杂， 犯罪记录也很丰富， 枪杀他们的是中国黑帮你跑去跟中共谈这个。第一个是无用，第二个是失格。 气势如虹，台湾球迷熟悉的战歌响起。前中职人气球星恰恰彭振敏身穿兄弟队黄衫23号球衣出场，但这回可是远赴美国纽约 MLB 大都会主场登板，为台湾日开球，招牌微笑充满自信骄傲。 纽约大都会台湾日迈入第17届，童振敏成为活动开办以来首位获邀开球的中职代表。可以看到投手丘后方看板醒目写着台湾日，有台湾球迷紧盯发文，还附上照片直呼好感动。而恰恰也开心表示，好像代表国家出来比赛，跟跃上大都会队 IG 现实动态。 我是彭振明，很荣幸8月28号来到花旗球场为大都会开球。 Hi, Mets fans, it's wonderful to see you all again on this year's Mets Taiwan Day. 包括总统蔡英文也共襄盛举，在预录影片中感谢美国捐赠400万剂疫苗，与裴洛西访台时的同框照片，更再度跃上花旗球场中外野大荧幕，凸显台媒好交情。 彭振明 ，But I just call him Cha Cha.He captained the national team in so many games that he is also known as Captain Taiwan. 彭振明于大都会台湾日为赛事开出精彩好球，人气超旺，包括当天随票附赠台湾纪念球衣，4000多张套票也销售一空。与蔡总统同框的加油影片也加深台美交流友谊。 Hi, Chacha, 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Go Mets, go Taiwan. 三立新闻金雪慧报道。 想为下一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北？ 砸8000万举办的台北城市博览会27号盛大开幕，但现在却发现英文官网错误百出。有专业粉专发文抨击，写下惨不忍睹的陈博会英文，不但台北市民直翻成 Taipei People， 决定下一秒的台北未来翻成 In the next second， 贴出图片用红笔划线，通通都是错。 翻成这样的确是有点糟糕啦，的确是给外国友人或是国际朋友有不太好的印象哦。亲爱的台北人，那他就直翻叫 Dear Taipei People， 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英文的这个 letter 的开头的写法，他整篇有好几句完全一模一样。它就是 Google Translation， 有专业，一定要相信专业。 英文老师也抓出错误一堆，官网在地生活的酸甘甜竟然翻成 Sweet and Sour。英文老师建议应该改成 Ups and Downs。这里是你我生活、工作、梦想的起始，也是中式英文翻译。Beginning 使用错误，应该改成 Your Dream Life Starts Here。原来这有些都是 Google 翻译。生活的酸甘甜确实 Google 就翻成 Sweet and Sour， 实际打几句中文都跟官网的一模一样， 会觉得有点不太好，因为国际上的东西嘛，有点太台湾的那种英文在上面，对不对？ 有点好，很好笑，可能 up and down of the life 这样子之类的，对，是人生的起伏。 虽然市府回应会全盘解释已经更正错误内容，只是第一时间严重的中式英文翻译已经出现，也让外界炮轰首善之都沦为丢脸之都。三立新闻中央谢台北报道。 市长换人，台中。 大家记清楚，这一次中国国民党去背书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的促统白皮书，这白皮书里面10000多字里面只有两句话，一个就是不接受中国方案的统一，都叫台独哦。 嗯， 我相信我包含叶源之一定不会接受中共的统一方案，我相信。可是你们的党中去背书这个，就是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方案，都叫台独，维持现状，中华民国台湾通通叫台独 啊！他不是说要消灭台独的人吗？ 然后下面 所以包括消灭国民党的叶源之也是在里面 嘛，他会分次数啊，第一批要销毁的是我们这种， 对不对？ 哦、他是后面的一批、 哦、他是抗战 大名单啊， 他后面还有一句哦，你不接受这个方案的，他们就不放弃武力犯台。你们怎么会去背书这种东西嘛？就不接受中共的方案，他就要用武力去学习你台湾。然后台湾支持政党跑去报背书回应说，对，我们支持九二共识，对，我们这个总要有人去谈我们成果丰硕，这是什么玩意，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看清楚那个结构，这一次的所谓的白皮书已经把所有的假象都拿掉，什么一国两制啦、会台方案啦、九二一中各表啦，通通没有了。不接受中国统一方案，通通视为台独，台独不放弃武力犯台，也就是学习台湾。在台湾如果还有点良心的人，不应该去背书这个，就一个前总统跟一个现任国民党主席跟他副主席弄这个，然后全国民党点九九的支持这些版本，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孩子跟未来？ 也别讲哈，这个叫做坚持做对的事情。还有要跟你讲，我们这次带回来的成果非常丰硕，在干嘛？他就是要洗白啊！他知道说连国民党人都不相信的哈。那这个是做结结实实叫做唾面自干。我们再来看到哈，让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非常难堪的一个场面，是在权代会上面。那个权哈，爱盖啦哈，爱盖用拳头的拳。因为呢，其中有一位党代表哈，徐正文，那他要争取说，哎，我下面也当报准来参选议员，那我也要。所以呢，他占用了很多发言的时间，结果是其他的党代表从他的这个太阳穴部分改猫了去。另外一个让他们非常尴尬的场面是，涉贪被起诉的宜兰县长林姿妙，他现身出现在这个权代会啊，因为大家还是会问他有关于一些涉弊相关的内容嘛，遭好记者去溜。我们一起来看， 会继续进行。 国民党全代会正在进行，台下的中央委员徐正文却跟其他党代表爆发拉扯。帽子男从背后灌徐正文一拳，让他倒地，连眼镜都喷飞。原来是党代表不满徐正文拼命发言，当场上演全武行。蓝全代会上，还有党代表对朱立伦活力全开，质疑主席凭什么指定接近一半的中常委过度揽权？ 中常委的名额减到25席。主席要提名10名，这已经违背了民主的原则，那以后大家都不用选了，我只要去捧主席的屁股就好了，主席就提名我，我就是中常委了嘛。 台下欢呼声四起，让台上干部们好尴尬。国民党全代会不平静，努力营造的大团结气氛危机四伏。朱立伦跟22名县市长参选人一起挥棒打击，定调全党力挺林姿妙，但自家战将态度很保留。 像目前为止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司法的程序哦，在司法没有任何定论之前，每个候选人都应该为他自己的清白跟权益做最后的一个打拼。那这一点我持保留的一个态度。 林姿妙，好，谢谢，你要加油打气。 任凭各界质疑，朱立伦硬要挺到底，涉贪的林姿妙则成了全场焦点。 现场可以简单讲一下吗？ 小心小心。 小心 勇敢起飞进行依然。 林姿妙投地第一，在大批媒体包围下被挤着走出全代会。朱立伦在全代会上营造大团结，更要巩固主席权力，但团结的表面下暗潮汹涌。 我看到这张照片我超惊讶的，那么多人大庭广众之下，然后说哎呀你占用太多的时间，你是不是来乱的，自家人就这样子闹起来了齁。该猫的去哦，该猫的去哦。那当然，这个徐正文哈、哦，他要干嘛？因为他说啊，明明黑吼什么曾宪颖啊，就是赖世宝的助理啊。他说啊，他是教会系统，我嘛是教会系统啊，我下面也当报准参选，我不行，所以他想要用一些程序吼、哦、来做，所以他一直在抢麦克风，想要发言。那发言到最后面吼、哦，居然是自家的党代表看不下去的时候，你到底在搞什么？就出拳相向了齁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全代会不是就是大堆头吗？要营造气势吗？大堆头没来就算了齁，不止这个样子，居然还有人出拳相向，你怎么看？ 这个国民党齁最近很喜欢检验别人嘛，到处检验别人的诚信，到处检验别人的党民不民主啊。可是徐正文这件事情很简单嘛，就是国民党在台北市大安文山区办了初选，初选办完之后不认账，好、哦，没有通过初选的人又可以出来选。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徐正文他是一个，当时他没有通过初选，他也摸摸鼻子认了。结果说，哎、欸，奇怪了，为什么 也赛 跟我一样没过关的人赢了也赛传算啊，挖北赛啊，所以才衍生了这一整出的这个闹剧了。所以我是不知道说国民党到底现在有什么样资格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哈、哦，四处去说别人怎样，因为他自己就不怎么样啊。刚刚看这个新闻画面里面呢，国民党哇，那些人一字排开，手中拿这个球棒，好像这个气势很强的样子。我就问，这个画面是不是叫做全党挺一人，挺那个林姿妙，挺那个被检察官起诉，然后好多条罪，又有洗钱罪，好、哦，又有这个利益输送相关的贪污的罪名，然后现在还有一条正在分案继续侦查的这个湮灭证据罪。是不是现在国民党就定调说全部把林姿妙整个挺到底嘛？我刚才看到号称高雄科批那个柯志恩啊，他说哦，这个进入司法程序，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权利去捍卫他的清白。我不知道国民党好像一个月前不是这样说的呢。国民党一个月前一直到现在，他不是主张说任何人只要他的诚信被质疑就应该要立刻退选，那林姿妙怎么还没退选？他甚至这几天还要去报名参选不是吗？ 对， 中选会要登记啦。那所以其实国民党他的

必须要合路。 再次强调党的路线包括合路，毕竟副主席夏立言才从中国返台，蓝营大当家当然得再称赞一番。 两岸面临这么严重的一个环境条件之下，夏副主席跟我们的这些同志们，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爱台湾。 国民党中评会上，朱立伦大谈自己任内决策稳定军心意味浓厚，毕竟前一天全代会爆发全武行，还有党代表炮声隆隆，恐怕重挫主席威信。朱立伦找老党员取暖，但会中仍有人有意见。 每一次的全会都参加，看到我们党的力量、党的组织、党的规模、党的向心力，一届比一届弱了。 内忧搞不定，外患随之而来。因为同时间，台湾激进党十多人聚集在国民党部一楼同。 那在这整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国民党的全代会，是我们经常讲说，像我们取名字，算命算一算说，命中缺比较缺什么，他就会名字取这个。所以国民党呢，他就说大喊团结、团结、团结的时候， 刚好没有 哦。一边在打架，我觉得说哇，那原来是要喊给自己壮胆听的嘛。嗯，唯一看起来团结的气势就是大家一起来挺林之妙这样子一个贪污洗钱被起诉，团结起来，大家一起力挺派夏立言去中国的这个朱立伦，包括蒋万安，包括侯友宜，包括柯志恩，包括卢秀燕这些人，反正他们就是装作看不见这些问题，然后在这边演一场这样子团结的戏。那以这样子的情况来说，到底这样的政党，他的诚信、他的公开透明、他对台湾的立场，是不是值得我们人民信赖的，就要由最有智慧的选民来做判断了。 好，石奇是25岁就是资深媒体人了。没有啦，我开玩笑。我是说齁，石奇这么样资深齁，我们要怎么样来观察？因为在全代会上面，你想想看，历届的党主席 Kima 爱搞嘛，对不齁？那可是我们看到是连战没有出现，那可能身体为恙。好，说吴波雄也是身体为恙，洪秀柱也没有出现，王金平虽然说不是前主席，可是他分量也很够嘛，齁，没有出现。郝龙斌前副主席也没有出现，你觉得这五个大咖都没有出现，是出现什么样讯息？ 不太对劲啦，就是说你刚刚点名到的洪秀柱也好啦，王金平也好，其实他们其实都有在公开露面，可见他们身体状况也都很不错，可是却缺席了国民党的全代会。国民党全代会其实他唯一主要的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团结的大气势。那但是很可惜的是说，我希望能够营造团结，可是里面其实有非常多不满的种子，而且各种议题通通都有嘛。首先是你刚刚提到的，前任主席们其实都没有到场哦。第二个是说，如果是要大团结的话，怎么会出手相向呢？打到徐正文的眼镜都喷飞耶，那可见打的力道还蛮猛的。第三个就说，好，我们要大团结，一起来力挺林之妙，可是各个县市长的提名人，他们有没有用一个100%力挺的方式去出言表示支持林之妙？没有嘛， 都没出嘴啦，谁讲得出口？ 对嘛？那你柯志恩就说这个我不予置评。然后呢，你夏立言率团访问中国的时候，其实你们这些大咖，包括像侯友宜啊、卢秀燕，他们也都不敢正面表述嘛，他们也觉得此时不宜。然后之后呢，就假装没事一样，赶快把头埋在土里面，好像没事情发生一样。说这些暗藏的不满的种子，其实都是国民党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危机啦。那如果党主席朱立伦要力挺林之妙，而不认为说这恐怕会造成一尸好几命的话，你大声的讲嘛，说那你解释一下嘛，麻烦你叫林之妙解释一下，请问那王八卡是怎么回事？你两只手机还不够用？你自己本身有25个账户，你还要去借30个人头，一共55个人头，请问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头？说这些东西你总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连党内都无法说服的话，你凭什么告诉大家说所以选民们应该要相信你国民党？我觉得那个就想太多啦，你首先是先说服自己党内比较重要啦。而且刚刚阿苗讲得好，就是说你国民党的标准常常都浮动了，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面对别人的时候哇好高，我就觉得你真是道德完人，圣洁的不得了，可是碰到自己的时候怎么又往下了呢？标准完全不一样。就是如果林之妙你可以力挺到底，为什么你不挺中东锦？中东锦当初 当初年少的时候犯过一些错，现在也人家 也是更生人啦、 啊。对啊，人家更生人也是清白之身、嗯、结果你还要去羞辱人家说哎呦那我们防弹衣要多穿几件哦怎样怎样的。凭什么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干净的更生人我不要挺，可是涉嫌这个贪污的人我力挺到底。这个说不过去嘛。那如果你夏立言的行为是如此的正当的话，那你好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说，那为什么你党籍的议员参选人出去拜票的时候都到处被深蓝的民众呛、 啊、嗯， 为什么这些支持者都没有被你说服，为什么这些选将都没有办法被你说服，还有你是不是也应该解释一下，就是说九二共识请问现在到底是已经走到哪一个版本了啦 就不是因为他自己在六月的时候他不是讲说我们是亲美的吗，我们不是亲中的政党，而且他讲说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 对，九二共识在国民党自己已经翻过好几个版本了啦，一下子一中同表，一下子一中各表，一下子是没有共识的共识。那所以请问你去对岸跟人家谈九二共识的时候你是拿哪一个版本去谈的，就是这件事情还蛮大的疑问耶。而且当对方在跟你说哎呀我们就是要这个正义之举啊，我们就是要这个共同抵御外来势力，看起来就是要抵御美国嘛，那你有没有吭声，你没有吭声，然后你回来告诉台湾人说我们国民党就是一个亲美和中的政党，哎，拜托你明明在那边跟人家一起联合起来抗美，哎，你怎么好意思回来说你是亲美的，美国人应该也都笑掉大牙了吧。就是有种种的疑问，其实朱立文其实都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和说明，也没有讲说自己的标准为什么是采取一种浮动式的标准。好，那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做说明，你的党籍的这些提名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状况底下，请问你凭什么要跟我们要选票？我这些国民党的人都没有被你说服，欸，那选民为什么要投票给你国民党？说这个我觉得说不过去啊。所以原本应该是一个讲究全党共同团结的一个大会，结果搞得这样哩哩啦啦，我觉得是有点可惜。 说到国民党的标准有非常多套齁，我让袁芝来回应一下，因为徐正文他是认为他可以报准，为什么我不行，对不对齁，那其他地方当然也会有人想说，那为什么那一个曾宪莹可以我不行齁，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潮嘛，那他叫报准我就叫违纪参选，那我记得快来得利齁，他当然会替自己的权益要做争取嘛，但没想到是被打齁被揍了齁，那我请教袁芝你怎么样来看党内的气氛是如何。 我个人是觉得徐正文讲的不无道理啦，我是说真的，可能他有点故人怨，所以有人要打他，但是他讲的是 你又得罪了第二个人， 第二个打他的人一定是不喜欢他嘛，我不知道啦，不可能喜欢他打他嘛，但是他讲的东西我觉得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初选本来就是有制度嘛。那曾宪莹为什么会被报准？其实有一个理由是，他其实是那一区啊，他民调原始分数是最高的，他大安文山区他拿了40几%，那另外两个后来初选过关的其实都是20几%，差他有一大段。可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年轻人加选100%，所以呢我们的制度就把最强的淘汰了。你看一个人拿到40几%还被淘汰哦。所以他当然心生有点不满嘛。那后来他当然就说啊，他还是有实力啊，有教会的实力。所以不知道透过什么关系啦，那党一开始还要补提名他哦。那补提名他的话，那些我们的那些大安文山区的党籍的市议员都跳脚，都生气的，都直接表达不满。后来就把提名改成报准。那所谓的报准的话可能就是 不开。啊不是啊，这个这都是没人选出来嘛，是朱立伦嘛。 对，所以当然你说今天齁，哦，他可以曾宪莹可以报准，那徐正文他也是参加大安文山区的候选人嘛。那他觉得说你可以，那为什么我不可以，你是教会我也是教会啊，标准到底是什么，而且初选的时候就没有讲说哦，只要是民调最高然后因为加权输的就可以报准，也没有这一条嘛。 嗯。 所以就有点因人设事。那当然我觉得徐正文讲的是有，我是觉得有道理啦，这也是第一件事情。那当然至于说他会场上面他的表达方式别人有怎么样不满，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那第二个就是我看到全代会有一些党代表不满的是说，通常全代会可以提案，以前我有提过案，就在全代会提案。可是提案理论上应该就是在会上大家讨论嘛。那讨论，因为全代会就是一个党的最高的一个机关嘛，最高的权力会议。那大家举手表决啊，多少数服从多数啊，就会变成政党的一个方向了。可是每一次我们全代会都是党代表提案啊，很认真，你写个案子啊，找很多人联署，然后提案。结果每一次的会议主席都是说，哦，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就先送中央委员会严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再去讨论、啊， 不讨论的啦，哈、哦，叫中央委员会讨论、啊嗯。那中央委员会会不会讨论呢？也不会讨论， 石沉大海的吧？ 对，就是石沉大海。那如果你是党代表，你会不会觉得那等校委我去干嘛？所以现在，哦、 所以原之你没去嘛？ 我是因为昨天行程比较多了， 因为他觉得我去干嘛？曾孝伟和我去干嘛？ 就是提案的人就会觉得没有存在感嘛。我很认真提了一个案，最后又不讨论，然后石沉大海也不会回复，那我提案干嘛？那昨天其实冲突 不是不是，昨天发生的过程不讲，你讲到一个重点哦，还有比徐正文被有没有被提名更大条的事情，好几个党代表是出来讲什么事情？中常委的选举制度，因为这个。这个朱立文主席把他改过了嘛，对齁、哦、等于说本来29个变25个。然后呢他自己的党主席的自己齁、哦、可以 提名。权力很大齁、哦、提名10个人。 哎哎就把他升高。所以说有好几个党代表是在讲这个事情，徐正文会被打不是因为他的选举制度，他提了一个案，不他当场在台上呼吁，就是说要临时动议，要全场党代表表决。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当场就有一半以上的党代表有站起来了，这个叫政变，这个叫叛党。我觉得朱立伦昨天已经吓出一身冷汗，这个如果真的过的话，朱立伦党主席昨天就完蛋了。好，可是朱立伦早就有准备，因为事先就有传出来说这个他朱立伦自己找了很多党代表参加嘛，朱立伦主席昨天有讲这一段啊，参加的党代表比历届还要多，很多他找来的嘛，采取区域联防，篮球打篮球，区域联防。所以你看徐正文一讲到那一段，马上被四五个围起来，就那个时候被围殴的。 嗯， 所以说这整个事情呢，是跟朱立伦在国民党内的扩权是有直接相关的啦。 啊，董老师在讲的是说，哈，这有一个是新北市的党代表陈振峰，他在说什么呢？他说中常委的名额，你主席就要提十个人，哈，那可是这个选举出十五个。一个民主国家有人这样买的，我们不是帝制，那不是你要去做皇帝赶快。 根据香港的选举是这样子。真的是香港的那个立法会选举是类似这样子。 那而且最好笑的是，当他在这样发言的时候，他还讲了另外一件事情，除了中常委之外，他说那个青年加权的部分啊，当他在发言在提出这些意见的时候，你知道吗，台下有很多他们自己觉得对我就是对这件事情不满的人如雷的掌声。党主席朱立伦不会很难堪吗？当然是非常难堪的嘛！哈，连原之都说啊，黑的时候好像一副橡皮图章啊，我意见啊，被他都上答上去，然后石沉大海，我干嘛要去？成效哎，哦，原之这样应该不会被开除啦哈！ 不是，我昨天我本来要去，但是昨天真的行程比较，我觉得 要赶快结束 好日子的，不然真的是会去。只是说我表达一下，就是党代表真的会有无力感。但是段老师，你可能把两个事情混在一起，因为徐正文最主要就是。那个会议主席就不想讨论他的案子，然后后来呢，他就说他要提散会动议，他要求清点人数。那清点人数，因为现场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了，所以一清点的话，可能会就要解散了。所以后来大家就制止他， 这也是叛党。 但是那个陈振峰的话，他其实是在党代表因为轮流有合各言而事的时间呢、啊，就是有点像是国事论坛，他是在那个时候发表言论、啊。 不对，好，那因为哈、哦，我们在想这个全代会上面哈、哦，其实。要团结啊齁，然后当然也要说诶、欸、我们到底目标定出是什么。在选党主席的时候，朱立伦的豪语不是说要抢下16席的县市首长吗？而且六都要过半。可是为什么在全代会上面齁却没有这样子的再一次的论述，是为了什么？于生老师。 我先说第一个连锁效应，礼拜五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已经有重灾区出现了，这不是几尸几命的问题了，而是化学变化呢基本上在扩散中嘛。刚才我们看到画面非常清楚的地方是呢，阿明都讲哦，现在国民党好像全党呢挺林之妙一个人，朱立伦还说他看过起诉书之后呢觉得不会有问题，力挺到底哦，不论是未来司法怎么发展，有没有影响到选情，朱立伦对林之妙的事情就是我扛下来嘛。那么很简单哦，万一啊他被起诉一审有罪，不论是在选前或选后，选前几率比较低啦。第二是呢，林之妙这一席温大大概最后落选的话，请问朱立伦该怎么办？问题还不是只有林之妙，下面那几个哦，这还是啊上报某位啊跑国民党的记者啊自己点出来，他说的比较客气啦，但是呢我们都看得出他的玄机啊。啊，张善政这样看起来的佛系打法好像也是没什么问题嘛，再加上待会我们会讨论到呢这个呢哦郑宝清的问题， 可是张善系的佛系打法有办法真的赢回来吗？最后最后最后我要讲的，哎呀，民进党的全代会员目啊，我都看得非常清楚了。这个定于委员也许可以为大家现身说法。当大家刚好呢提名陈时中出场的时候，两党嘛总是要营造团结嘛，欢声雷动，信心啊十足。昨天我看到蒋万安的时候啊，如果蒋万安选情真的很好的时候，全代会结束之后啊，所有的庄脚啦、党代表啦、议员候选人啦， 去跟他照相， 应该是一拥而上吧。可是全代会的所有的镁光灯啊，被谁抢走了？被徐正文抢走了，被朱立伦抢走了，被夏立言抢走了，被林思妙抢走了。哎，准备最久的蒋万安，昨天在全代会结束前后，没有人讨论他，没有跟他同框，没有人跟他合照。我的结论是很简单，国民党的基层为什么沸沸扬扬这么不爽？你一开始还给大家一个理由，说你是要去募款的。我已经在节目上讲过，募谁的款？口惠而实不至，你恐怕朱立伦是当自己募2024年总统大选啊，总统大选的那个粮草了。 好，我们还要看哦，因为夏立言他这一次到了这个中国去哦，他其实是提供国际社会一些就是说误判的一个部分。比方说呢，嘿啊，明明就有一个在霸凌你的醋鼻桃味，可是呢，你偏偏吼，我们这边还是有一票人吼、会去挺那个霸凌台湾的人。谁能够接受？国际社会会不会误判说，诶，对啊，你们其实刚警告北败齁，但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们是老共他是借着佩洛西访台齁、来做这样一些操作来打压台湾。我们看的是佩洛西访台之后齁，那因为以往这个海峡中线啊不是都会有美国的军舰会走吗、这一次的阵仗好像跟以往有不一样齁，要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等一下请教定于委员齁。我们看是最近齁是昌塞勒斯维号齁的巡洋舰。啊，另外还有一艘是安提坦号巡洋舰这回来齁。那你说诶、对岸啊他们要弄一个什么新的常态，诶拍谁齁，我要把你呼掉，我要把这个海峡中线再画出来，什么内海化没这款的代志齁。而且呢美国的第七舰队特别在 Twitter 上面公布了非常多的照片，告诉你说哇来啊。那过去齁他们是怎么样，他们一般是狼差不多齁，已经的比方说假设已经到了尾声之后他才会公布。可是这次是夹个几盘西尊照片就亮出来了，对不对？ 海峡第七舰队就公布了。 你觉得这中间有什么样讯号？ 我们先讲国际的局势。你刚才讲说哎呀，国际有人国民党跑去背书中国，国际有人会看不清楚齁。我觉得不会啦。大家眼睛都一样有两颗啦，良心也都有一个啦。弄在你的病上，我是这一波被限定七个嘛齁，要被制裁的。每一个国际媒体、我刚才碰到那个几个德国媒体跟 CBS 来看到我，第一句话都 congratulations 恭喜，每个第一句话都这个，就我们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要去靠中国那边募款才能选举嘛，民主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处理嘛，所以国外是看得很清楚的。那看得很清楚，只是中国国民党跑去背书敌人对台湾的霸凌，反台湾也罢了，连中华民国也跟着一起下去反啊、这个是让人家不解也不能原谅。但是国际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刚才讲那两艘提康德罗加级的是万吨以上的神盾舰。嗯，以往呢，平均每个月会有一艘神盾舰，伯克级的啦，或者提康德罗加级的会经过台湾海峡。这一次很特别，是两艘。以前的第二艘会搭配 Coast Guard 海巡署的，或者第二艘是油料补给舰。可这一次是两艘万吨以上的神盾舰经过台湾海峡，而它上面配备的武力。他还让他的海，我们讲的那个 MH60 哈，就是海神反潜直升机升空作业。所以他那个军事的动作做得非常明显。 哎，是不是他那个搭载飞弹说可以到400多颗哦？ 哦，两个加起来400颗以上。但重点是他不是两台而已，我在讲另外一个动作。他在经过台海的时候，你知道昨天28号哈，中国那边哀鸿遍野。昨天28号呢，有一架美国的军机，好啊，你中国的军机一天到晚骚扰台湾跟日本的 ADIZ， 大家记着哈 ，ADIZ 叫做防空识别区哈，它不是领空哦，距离领空还相当远。它一天到晚骚扰我们这里，昨天好像有14架中共的战机来骚扰我们，就美军一架军机呢，直接开进去中国的什么你知道吗？领空，进到领空，那进到领空呢，中国的就这边喊。叫他离开啊，你侵入我领空啊，巴拉巴拉，就用广播去做驱离。那以为昨天是一个偶然，那今天就叫必然的。今天早上10点多又一架，今天早上10点多美国又一架军机压着领空那条线哦。当然 侵入领空啊，这顺便也给他机会教育。很多人说侵入领空就打下来，侵入 ADIZ 打下来 ，ADIZ 哈一般是驱离，甚至于很多国家是不管的啦。那进入领空要看威胁的程度，分成驱离、拦截、迫降或者击落，它有很多不同的，按照比例的方式处理。美国军机进入中国的领空，中国是采取用广播，你看哦，照哦，你不照我也给你拍哦，好， 不是要升空吗？ 就今天又来一次。 他们不是之前说还要拦截佩洛西的座机吗？ 会离得蛮远的啦。所以这两个动作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个，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你这边创造什么新现况？用军演来威胁台湾，想要把台海变内海，中国国民党的黄介正也说那个可以，国际社会告诉你不可以，那里就是国际海域。第二个，你一天到晚用军机来骚扰台湾，骚扰台湾的 ADIZ， 想要叫做创造 new normal， 或者我们讲 new status quo， 那美国就告诉你，你要新现况是不是？那我的军机就飞到你的领空哈，绕一绕再出去，这个以你的矛，磨更利，再插你的盾，哈，就但是现在的态势，所以国际社会无法容许台湾被胁迫，因为台湾太重要。那这个是现在国际社会的认知，而中国共产党急需要有人背书，他已经没有朋友，周边没有个国家背书他，既然找到了中国国民党去背书，所以应该回到他们的全代会，哈，全代会大鸣大放了，哈。那徐正文那边打架，我也尊重，但你要注意看一件现象，就是。朱立伦力挺三件事，我们这边有国民党的原资嘛，看他会不会跟着挺嘛，或者问国民党所有人会不会跟着挺嘛。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力挺夏立言，在演习当中访中背书，朱立伦主席力挺林之妙，认为他没问题。朱立伦主席力挺，你知道国民党中常委要直选，不是那个黄进平推动到摔桌子摔椅子辞中常委，现在不用直选了，直接主席指派一定的席次。也就是朱立伦力挺这三个，就是中常委改主席指派林之妙跟夏立言，那国民党内部其他的诸侯要选票的人支不支持，不支持或者敬而远之，然后国民党这一场全代会当场喊的口号就是团结团结团结，你不觉得很荒谬又好笑吗？所以原之是明智的啦，他认为笑也叫也可以笑嘛，好真笑也嘛，好，所以可以笑能必笑也，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党内的领导权威，从现在开始到年底的选举，一定会不断的挑战。他想要安稳的过渡到2024自己选总统，我认为那个国民党茶壶里面的风暴还有得看。 好，来针对有关于这个第七舰队说，我两艘巡洋舰，对我们就是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在干嘛？美国其实就是在反制中国要弄的军演新常态。来，东老师要做补充。 好的，这两艘美国的这个。提纲德罗加级的这种神盾舰哦，这一次经过台海哦，跟过去的含义会有不一样。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就亲口说，中国拥有台海管辖权。好，然后呢，八月初这个中国对台所谓的围台军演的时候呢，公开喊出两句话，第一句话没有海峡中线，第二句话台海管辖权。所以呢，美国的军舰这个时候来呢，第一点是在告诉这个中国，没有你所谓的什么台海管辖权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通过的那个说法都是非常的标准，符合国际法的规范啊。所以说，台湾海峡是公海。然后呢，这一次比较奇特的地方哈，就是这个第七舰队啊，他主动公布了四张照片，可能我们后面还要去查。这两艘美国的军舰啊，到底通过台湾海峡啊，是沿着中线的哪一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哪一边在走的？然后我再讲另外一个美高哈，这个中共的反应呢也非常奇特，就是说中共的反应知道中国知道说美国的军舰按照国际法是可以通过台湾海峡，但是呢，这个中国气的是什么？气的是你公开炒作。你安安静静通过就算了嘛，中国假装没看见，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国防部哈，这个东部战区加一句话，还公开炒作，你这样让我中国的面子往哪里？这次第七舰队是刻意炒作，还没通过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我来了。好，可是真正的哈，这是公开的，真正案的，我觉得重要的是刚才委员提到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两天。 美国的不明军机啊，不知道是哪一款型号，因为中共他也不好意思公布，直接飞到了这个中国的领空接近抵近，而且两天两次，还不只是一次，配合他的军舰过来，这什么意思啊？这跟海峡中线有直接的关系啦。1955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画这个海峡中线，其实是在跟美军跟中国的军队解放军呢能够形成一个默契，也跟台湾的军队也形成一个默契，有这个海峡中线齁，以后你走我的，我走我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双方不会有误会，这个叫军事互信措施啦。这个军事互信措施或军事互信机制被中国取消了。那当年划线的划海峡这个中线的是美军。美军他的脸要往哪里 只去检讨杀害警察的人，有时候被害人又要检讨地方。喂， 这个中线当年是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 PECOM 哈，那一个参谋幕僚叫 Davis 他画的。当时是为了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保护我们这边，我每个你乱，你马卖过来。那现在其实刚才老师讲到那么白，我就把它讲清楚，就是你把中线拿掉，对不对？没有了，是不是？那美军的军机就飞过去，军舰就开过去，弄到你受不了，那要不要回来？也就是现况不是中国所界定的，现况是由各国包含台湾所界定的，中国只是其中一方，你不是这边的王，不是你说了算。所以呢，当你要把这个中线模糊掉，当你要把这个界限模糊掉的时候，那美军就说：“啊，模糊掉我的主油啊嘛，随着哇塞，两艘、三艘、四艘，我跟你讲，下礼拜还有啦，下礼拜还包含还有美国的访问团还会来台湾呢。就是他告诉你，你任何人访问台湾是台湾的自由跟权利，也是人家的自由跟权利，不会因为你的军事演习变少，反而变成每周都有一团美国国会团。”你把中线划掉，那我就两艘万吨驱逐舰来到那边，告诉你中线的存在是对立卡赫，不是对阿卡拜。那第三个，你把这些 ADIZ 不断的骚扰，那你的领空我飞进去之后，你怎么不知道型号嘛？型号大家都知道，连讲都不敢讲美军什么型号，只说美军军机进来了。然后今天、昨天，那明天、后天呢？如果你飞四百架次，美军一天一架次呢？那这样子的内宣如果压不住，小粉红如果跳起来的话，要求打下来，那共军该怎么办？所以我是觉得，现况想破坏的中国，现在面对的是国际跟台湾大家合作，要把这个现况维持住。而我们台湾内部不分蓝绿什么政党，应该一起去支持把这个现况保护住，这个才是对台湾最好的保障。 我们来看画面。这个样子，这个是我们的金门的烈屿。好，那在烈屿上面呢，诶，这边有一个棚架，这里有阿兵哥。阿兵哥看到无人机游过来啊，他怎么样？他赶快去通报。可是呢，这画面前前后后44秒，感觉上没有作为。那之前有一次的作为呢，你会觉得说，啊，咱没有更好的设备吗？是怎样齁，在这个金门的二胆岛。是丢石头啊，那个画面也蛮难看的，变成说，欸，小粉红心里面觉得很亢奋。你看你们台湾就是那么那个国防的东西那么烂啊，没有什么装备，不然怎么奈我何？有这种味道齁，啊，你国防委员会是不是咱的设备是什么问题，还是安那齁国防部给建议一下？ 第一个齁，上次丢石头那是不对的处置，我看我讲的好像比大家都凶。 对， 不对， 你说生气耶， 不对的事情我们就要求他改进。但是我在这边，因为我上次讲过这件事情，我有立场跟大家讲，中国是要利用这些影片搞认知作战，让台湾的民众对国军失去信心。国军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这个无人机的侵扰，国军的应对其实还是有方法的。第一个哈，无人机进来，尤其那个四轴六轴很小的哈， 对， 飞得很高很安静。我告诉你，我们前线几乎天天一堆啊。 嗯，你是说我们把它击落的，是不是？因为你要用干扰的部分， 该怎么处理哈？就是说他用这种无人机来骚扰商用的、民用的或者军用的，在我们周边骚扰所在多有，所以国军昨天宣布，国防部宣布一个态度是对的，就是驱离不成就打下来，哦，这是第一件事情。但你要知道，打下来也要打下来的方法。你不可能用我的飞弹去打那个无人机，开玩笑， 啊， 一个飞弹可以买一万架那个无人机呢。所以就是该用对的方法去处理它。那目前各项的装备，我今天还提醒国防部不要自己想方法，我们台湾民间无人机的科技齁，很厉害，有很多方法。所以无人机因为小台，你的雷达齁看得见无人机就看不远。大家知道雷达是个波，你要的概念，波越窄齁就看的东西越小。 波越长就可以传递越远，看得越远。所以像这个乐山雷达齁，那个波很长，可以看到5000公里外的东西，它就会有近视眼。嗯，那我如果要近很近的小小的无人机我都看得见的话，那个波长就会小，不小就传不远。所以近距离小型雷达的这种雷达台湾也要有。有了之后你看到它是什么样的情形，该用什么方式的处理，打下来是处理方法之一，丢石头绝对不是啊。那中国的基地被无人机骚扰比我们还多，只要是刻意去拍这些东西，有的是远距离，有的是近距离。那我是支持国军，就是赶不走就打下来。至于打下来的方法，目前有提出很多种方式啊，这个我就没办法在这边多透露。我只要提醒大家，前线遇到状况跟大家想象不同。我们如果在前线动辄开实弹，砰，它就是大新闻了。我觉得我们的前线从马祖甚至于到东沙齁，都有面对无人机这样的骚扰。所以这样子的新的模式、新的处理方式，国防部要好好处理。错了我们骂他，但是共军老是用这种引带齁来侮辱我们国军，让台湾人民去贬义国军，我们也不要轻易上这个当了。 好，来看桃园的选情，民进党这边齁又有一些状况了，因为前立委郑宝清宣布他要参选桃园市长，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呢？是吴子嘉的董事长开讲。那接着郑宝清又提出了他第一个政见，他的政见是说齁，桃园青年买房子2层自备款由政府帮你出，他要干嘛？他要吸引的是年轻人的选票。可是齁，理性的选民去想就知道说，诶，这个政见远远超过桃园所能够支撑的预算，不可能兑现，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一张巴拉票。我们一起来看 郑宝清27号晚间投下震撼弹，宣布参选桃园市长，隔天一早马上展开行程，替无党籍议员参选人站台。 年轻人现在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子，结婚了没有房子可以住，本来容积率是80%，那么政府量到100%，那把多出来的容积就是可以换钱回来，成立基金帮年轻人买房子，这不要用到国家这么快的预算，而且最重要是能够让年轻人只要想买房、想租房，政府都有经费去帮助他。 郑宝清第一个政见就是桃园青年买房2层自备款政府出，端出牛肉想吸引年轻选票，蓝白更是力挺郑宝清，目的就是要让绿营选民出现分裂。 前阵子郑宝清对于论文的事情、诚信的事情跟最近中介法的事情都仗义直言，我们非常钦佩， 认为郑宝清委员的决定当然是一般的这个天人交战，也感佩他愿意对于民进党现在在民主价值的这个倒退里面，他还是一股清流。 桃园四角度正式成型，但针对郑宝清批评民进党提名黑箱，郑运鹏有话要说。 我们都是从政党员，那党纪我们也都要接受，不管是接受提名、接受征召、接受党纪的处理，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公平的。 别心瓜头吼，喊1000次、10000次说唔汤唔汤，郑宝清委员唔汤，阿波多伊得被算啦吼。来，他的这个场合也非常的诡异哦。来，董事长开讲啊，董事长呢，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嘛吼。来，阿苗我给你清稿吼，这边的成员里面吼有名嘴黄伟汉，然后呢有吴子嘉，有朱学恒。啊，这一个猫猫说是李伟华啦齁，民众党的宜兰县党部的主委啦齁、民众党。来，阿苗怎么样来看吴子嘉董事长齁，他常常对民进党都没什么好话，包括阿中部长的民调，他说我已经骂他几个月了，他怎么民调还这么高，所以呢他是就是不能算是民进党的啦齁。那黄伟汉呢，他也常常齁对民进党的批评齁，他过去我们跑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蛮挺马英九前总统的。 麻烦。好 的，对啦对。来，我请教你怎么样来看他在这样的场合出场说他要选桃园市长，可是身边有绿营支持他的吗？你看不哦，反而是看到是偏蓝的齁，跟这个民众党白营的部分，你怎么样来看？ 我先讲哦，过去的7年半在台北市，我们见证了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很奇特的案例，就是柯文哲用7年的时间，把他的粉丝从过去是绿的，通通现在洗成蓝的了。啊，柯文哲做了这样子一个事情，未来政治学应该会研究他。那现在郑宝清呢，是在做一个比柯文哲更上一层楼的挑战，因为他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把他的粉丝从绿的全部都洗成蓝的嘛。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过去当然他早期就投入这个民主进步党的创党，在政治上跟我们比，当然也他也算是前辈哦。可是他这样一路走来，走到现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身边出来肯定他、鼓励他、愿意支持他参选的人，其实现在呢，都已经是偏向蓝营跟白营了。嗯，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就一件事情，说他的支持者是不是已经换了一批？很多人在分析说，他出来到底是冲击到蓝还是绿？可是平心而论， 我跟你讲，我觉得齁，这些说支持他选的人票会不会投给他对不信不信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也不是说支持蓝的跟白的一个人就有两票嘛，毕竟一个人还是一票啦，到最后还是面临一个终极的选择，就是说张善政跟赖香伶都说郑宝清好， 对， 那张善政跟赖香伶的支持者到底票要盖给哪一个嘛？就像民众党的主委去帮他站台，那接下来就是那这位民众党的主委，你票是投给赖香伶还是郑宝清？这问题就有点简单。那刚才我们看到说，哦，张善政称赞他，或者是赖香伶称赞他，其实他们只是称赞哦郑宝清委员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他最近都打绿不批蓝，就是这么的简单嘛。因为你如果说哦他讲话是公正，他讲话是中道，其实呢，最近国民党的这些事情里面来看，可以批判的当然有很多嘛。比如说哦，他说哇，这个郑宝清有讲林智坚的论文如何如何，可是我们会看到林之妙的这个司法案件。其实是非常严重，甚至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嘛。那以郑宝清来讲，他倒对此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啦，齁，大家都是非常的专注在这个批判民进党这件事情上。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郑宝清如果他换一个党籍的话，他其实不是换成民众党或国民党啦，他换一个党籍是从民进党换成讨厌民进党，齁，那要去分食这一块的票源嘛。那可是问题是在桃园，讨厌民进党，不管他的盘到底有多大，目前已经有两组候选人了，一组叫张善政，一组叫赖香伶。如果现在再加上一个郑宝清，三组人来分这个讨厌民进党的票，够分吗？要怎么分？选到后来，你说柯文哲哦，他是台北讨厌民进党的第一大将军，他去了桃园，到底是为赖香伶站台，还是为郑宝清站台，还是两个都站台，还是两个他都不去站台？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觉得说，这个选举其实桃园的选举，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现在正是桃园的一个机会去讨论这个城市未来八年的发展会是什么。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口数据，台北市这八年来人口一直不断流失，可是旁边的桃园市却有非常多移入的人口，为什么？因为非常多台北的青年，其实他对生活有盼望的时候，他是移居到桃园去工作去居住的。这个城市是一个在发展当中的城市，而且是快速的发展。那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之下，需要未来有一个市长是谈有理想，而且他政见跟执行力是可以去执行的。这是桃园市民现在要去检验这所有市长的。可是你看到选举走到现在，其实蓝白他把这东西打成一个负面选战。好，都在讲别人不好，都在讲别人的错。然后呢，最好现在就是再找一个人出来说，哇，那你用这个绿，以绿打绿啦。其实简单来讲，他们对郑宝清的期待就是这样，以绿打绿之后呢，试图要赢下这个选战。可是在这个烟消味之中，到底桃园市民想要的政策牛肉在哪里？到底张善政、赖香伶跟郑运鹏这三个候选人之间，谁的执行力是最强？谁过去的政绩是最多？到底现在能不能透过选举的过程当中，大家来检验？如果没有办法，然后都在讨论一些花边的周边的议题，结果呢，桃园市民欠缺这个机会去检验到底谁是未来八年可以带领这个城市继续向前冲、向前发展的市长，那我觉得就真的太可惜了。以我一个台北市的角度来看，桃园市现在发展的机会是我们台北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啊。那可是现在的市长选举怎么好像都纠结在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所以我还是期待了郑宝清参选的起手是第一次竟然是买房不用投期款。 我个人真的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他青年的定义是什么。阿淼如果说40岁的话，你是以上还以下？ 我是35啦，快要超过青年那个边边了。 我们有 对啊，不是啊， 我也觉得我很青年啊， 对不对？你要去看这件事情， 心里很年轻，是不是也可以两层自备款叫 县长？我们需要投期款，不是我们心里很年轻。 大家都在抱怨说房价的飙涨，那郑宝清，你先不论说他这个买房要投期款送给你这个裁员从哪里来好了， 你对于桃园的这样子的这个房市，难道你就只有说我送钱给你买房子这样非常浅薄、非常粗糙的 想法？完全可以想象说那个建商啊，好可以怎么样的大发力？ 就因为政府送你200万，建商又加价200万嘛，就是这样子嘛。 越垫越高。 你如果说真的有住宅的证件，你的社宅、你的包租代管、你的租金补贴这些等等的，牛肉没有看到，你只看到喊了一个标题式的东西。嗯、那这个东西当然桃园市民看了，我猜啦，心中是觉得很遗憾的。怎么说都在讲这一种，这个其实说实在大家也知道很难实现，就算实现也不会是好事的东西。哎、嗯、对不对， 财政会崩溃跟你说。 所以还会谈到什么什么老人年金要在家嘛等等，全部都是大傻逼。嗯，那这个并不是我们青年要的，也不是中间选民要的。好，所以我还是认为说，既然是民主前辈，既然打着这种所谓要争民主这样的一个旗号出来，要参选不参选个人权利大家都尊重，可是你好歹你的政见要讲些实在的，好歹你选举要走正面的，而不是说我现在以一个这个前民进党转变为这个打民进党的大将军，拿着旗帜往前冲的时候，真的要回头去看看那些在后面为你摇旗呐喊、叫你喊打喊杀的人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 他说青年买房齁、哦、这个两成自备款进户给你出啦齁的这个部分。我看到民进党的基隆市议员张志豪他说，那下次齁、哦、他的政见就会是喜欢月亮吗？摘给你。喜欢星星吗？也可以摘给你啦齁、哦。就是说这个实在是太碰轰碰料凶多啊齁、哦。来，那因为四叉猫到这边齁、哦、我要请教他一个问题。因为郑宝清你有去爬书网络你看线嘛齁、哦欸。啊不过先一个问题是安内啦。郑宝清呢他也有一点讲是齁、哦、虽然说用绿打绿，可是他也要出一点点类似齁、哦、同情票啊齁、哦、感情票啦、嗯。所以呢他说诶、欸、我才宣布要参选一分钟之后他就被梗图给羞辱，说有4-5千个1450不断的攻击他。诶、欸、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部分？ 这个我大概猜得到是怎么回事。对，我想说把这个故事全部讲一次给大家听。基本上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一开始不是要盯他啦，我是要去找那个一个得罪我的新党 的邮差兵啊。 对，本来是要去找他的麻烦，但是我没想到挖着挖着就发觉说，哦，原来你们用同一家网军哦，就不小心把他挖出来。我本来想说我好挖到我先放着，等到那个有什么重大事情再拿出来讲。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郑宝清宣布以后吧，就很多哦，那个假账号牌洗我摆说，哎、欸，你要不要发表一下意见？你们绿营分裂啊，怎么样？我就说好，你们想听是不是？那我就把这件事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比对好几个晚上，我就是看他们的直播，然后就刚好看到那个被拍到几秒钟，说拍到那个电脑画面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缩图，嗯，然后就我就去比对，就说哦，原来就郑宝清在7月29号那一天的拜拜的图。 哦，哇，你视力好好哦，你 我有放大，我有放大，我看说这是什么？哦，因为有看日期嘛，所以就比对一下说，说哦，原来他开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声称说他一个电脑可以开60个账号，嗯，然后他们哎70个账号，他们总共有60台电脑。所以他平均就有4000个账号可以同时去洗别人的流量、赞数还有留言。我们可以看看，因为其他的，我们看一下其他这个一般人看这个可能就觉得说，哦，只是一台电脑。但是他下面其实有一个什么宝哥开杠。哦，宝哥开杠就是郑宝清的 YouTube 频道。嗯，对，所以他你看他旁边就说，哦，他就是开那个 YouTube 频道，他。啊，这边有个控制，然后按了以后就全部会去灌他的流量，哦、灌流言， 帮、哦、他充人数。 对，帮他充人数、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们工作环境，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网军的工作环境。 竟然都可以被你拿到。 就网军的工作环境，你就看他每一台电脑就可以控制，然后他看起来一个人至少雇3台电脑，所以一个人大概控制200个账号左右、哦。我猜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嗯，然后所以就是我就是挖到说，哦，原来那个郑宝清他有一个有配合的网军公司，专门帮他充流量啦、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嘞，今天早上就有最新的发展了。嗯，今天早上就是说，那个网军公司不开心了。 网军公司怎么了？ 他跑来留言，他讲说郑宝清的那个粉砖呢、啊，从2.8万赞帮灌到18万赞，都是他出的、嗯。你知道行情价一个赞大概10块钱左右啦、哦嗯、那这样算起来大概150万跑不掉啦。哦，对，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还有 各种版面的流量啊、留言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不是说没付钱啊，他说法是尾款没付，他说二十四号就要付尾款了。嗯，但是他 超过了、啊，今天29号。 对啊， 网络公司还自己揭露这个业务机密， 因为五天没拿到 钱啊，他现在生气说怎么、啊？ 所以我就说那四五千个怒号， 欠钱要还。 对，所以我说那四五千个怒号，其实我猜应该就是网军公司自己不爽，没收到尾款嘛。 啊，你回头回到原本我问你的那个问题，绕了一圈，原来答案在这里。 对，答案就是说你尾款没付嘛，那。人家本来要帮你点赞的，因为没收到尾款，全部变成怒啦、啊。 有道理， 对不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嘛。哎，我这时候要呼吁郑宝清啊，那个就人家帮你洗赞也是很辛苦，你看他们工作人员也是很多的，每个也是要吃饭的，然后这样帮你洗了那么多个月，该付给人家的还是要付，好不好？ 不，四沙猫，你刚才讲这个事情，其实严肃来讲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就是指控别人用网军修理自己的人。现在连业者都出来你这边留言，承认是我在帮他洗，尾款还没付。 对，你看他刚刚还说要帮大家付头期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诚信指控。 因为他是尾款不属于头期款，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头期跟人家讲说，哦，头期款可以帮忙付，就是他自己尾款付不出来。 一肩扛起责任，延续桃园模式。桃园最资深立委郑运鹏打破蓝绿板块。 这段时间已经三打一很久了，只是说现在这个一是郑运鹏。 延续郑文灿8年政绩，无缝接轨运转桃园。 选举不要带着仇恨心，你去看说起码有很多力量要分化民进党，然后不惜去利用别人，利用别的政党。 8月29号晚间10点，郑运鹏、郑文灿桃园传奇接棒，锁定三立，郑知道了。 S2O 台湾泼水音乐季的现场，一首 Only 有的《我问天》节奏响起，台下一阵躁动。这时台上 DJ 再带动唱第二次， 还有再一次好吗？Go！ 我们 短短一段影片在网络掀起讨论，网友纷纷留言，很像超级夜总会的现场。艺人凤梨也透过脸书发布现场影片，开玩笑的说自己没跟到，这风格才是自己的 S2O。音乐派对放的歌曲和原本的曲风差很大，甚至还有观众在台下爆粗口，反讽这次无语问苍天的心情。尽管如此，音乐变奏一开炸，强力水柱和绚丽灯光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大家依旧兴致高昂。而这次在台上放出这首《我问天》，让泼水派对变庙会再度掀起讨论，也让不少人开玩笑的说，意外符合无法退票心情。三新闻郭轩爽来台北采访报道。 女子独自走在大街上，穿着衬衫的男子慢慢靠近，说要问路，但讲没两句却突然伸手袭胸，让女子吓得跳开好几步。男子想跑却被警方逮个正着。 你自己知道？ 我没有。 你真的碰人家？ 我没有碰。 民警冲上前抓住男子，但他还想狡辩，只是他犯案不是第一次。 你真的没有碰人家？ 没 有。你们性骚扰？ 没有 啊？ 没有。 我刚刚现场看到你还碰一个另外女生。 坚持自己只是不小心碰到女子，但画面会说话，他两天内就在同一条街犯下至少4起案件，其中一名被害人是电视台主播。 大家上车下车，只剩我一个人在站牌，然后那个人就走过来问我说：“哎，小姐，请问全联在哪里？”我就回头指着左方说：“哎，你就这边左转就到了。”就在我回头这个瞬间，他就直接触摸我的左胸，然后当下。 可是猫猫，你要怎么确认这个叫赖的人？ 哦，我有去查到，然后我有个他本身就有放自己的那个名片在里面。 哦， 对，所以我有跟他做一些私下的联系。 实名制指控啦。 对，哦，因为他有，因为他们几万个账号，其实就随便开一个账号出来啦。 哦， 对，那我有跟他做那个私下确认。 他们会什么时候有要开记者会出来？ 哦，对，他说要是再不拿钱，他希望。 那厂商 他希望你可以帮他们讲说，哎、欸，郑宝清先生，你什么时候钱在？ 不是，我现在怀疑那个四叉猫猫猫，你现在是讨债公司，你知道吗？ 没有，我是跨党派的澄清公司，各党各派的人就是都可以来跟我澄清， 欠钱不还早。 对，我跟你讲。郑宝清先生，那个人家厂商说，你要是尾款不付的话哦，他会开记者会哦，然后记者会会公布所有的合约内容，就是你买了多少网军，还有买在哪里，他都会公布。所以最好就是把那个 钱付一付， 对，把钱付一付。 可是这样很糗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记录之后，那后面付钱的话，好像这个事情的这个风波，我们已经有一个印象，就是他那个之前指控啊，四五千个什么1450来灌我板，然后来。按怒啊！结果原来是可能是那个赖 对 赖个主持 人，这三天没拿到钱，开始灌你怒，我觉得很正常啊，对不对？对啊，都已经拖了人家三天，现在已经第五天了，他们都已经讲说要开记者会了。嗯哼，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欠钱赶快还一还，不然的话你怎么讲说你头期款付得了？ 来实习来做工作，我 有点爆笑，就是说好，如果这样子的人要参选桃园市长的话。哎，那就请问一下，当初国民党不是说，哦，这个道德是最重要的，诚信是最重要的。当时的张善政不断的用诚信来攻击这个对手的时候，哎，那现在多了一个要参选的人，你怎么没有用同样的标准？好，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是英帝大帝的脸书27号的时候 PO 的，因为郑宝清呢开了一个这个粉丝见面会。好，那英帝大帝就要到现场去参加，结果他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不是自由入场，就是我不能说，诶，因为我是粉丝所以我就要进场，他要采用事先报名的方式。后来结果发现说，诶，那又在哪边报名呢？竟然不是在郑宝清自己的脸书页面报名，他是透过了这个吴子嘉跟朱学恒的这个脸书才能够去那边拿到一个报 名。这么特别哦。 好，那进去这个整场的粉丝见面会的这个内容呢，诶，你在郑宝清的脸书他也没有直播，他的 YouTube 也没有直播，诶，那在哪边直播呢？在朱学恒 的这个 YouTube 上面可以直播、哦、也就是说，诶，你怎么会透过这样子的人来帮你进行这个人流的这个冲场？因为大家都知道吴子嘉跟这个朱学恒他们经营网络其实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们也累积了非常多的这些网友的粉丝数量、哦、那是不是郑宝清因为可能因为自己的粉丝数量不够，所以要借着他们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这样子垫上去，诶，这个蛮奇特的啦。就是说郑宝清你也跟他们走的路线如果是这么的接近的话，那的确对于你想吸收绿营的选票这件事情来说，恐怕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郑宝清一直认为他民调是最高的，然后他党应该要支持他来参选、啊、他认为民进党的提名、民进党的征召其实是违背了民主的秩序。可是我要在这边爆一个料，就是说，其实郑宝清有点师出无名啦，因为他的民调不管做了一次还做两次、哦，他都输人家啦。嗯， 你是说不管是林志坚或是 他输给林志坚，也输给郑运鹏、嗯。那如果要按照这个对比式的民调跟这个张善政来做对比的话，郑运鹏已经被提名了之后呢，郑运鹏一开始的时候是跟张善政差了3%，可是你郑宝清跟这个张善政差了10%啦。你就跟人家差距比较大呀，那郑运鹏就跟人家差距比较小啊。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说，在做这个桃园的不管是郑运鹏或者是郑宝清跟其他两党的这个民调的同时，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诶，民众党的这个赖香伶他在郑运鹏跟这个郑宝清之间的数字不同，也就是说赖香伶会分到一些郑宝清的票、欸、嗯，就是很奇怪，就非常奇妙，就是如果是郑宝清， 那郑宝清出来不就是会分到赖香伶的票吗？ 对、嗯、所以郑宝清跟这个张善政的差距是大的，可是却也因此吸了一些这个赖香伶的支持哦。这也可以解释说，哦，原来本来是民众党希望可以整合赖香伶跟 郑宝清。嗯，而且据说柯文哲跟郑宝清真的见了一次面。那如果你们要整合的话，诶，那你郑宝清不就破坏了他党的民主游戏规则吗？那你怎么回过头来说 哦民进党没有民主游戏规则 嘛？因为如果见了面，那条件一定要讲说，哦，你要帮我们民众党来选啊，或者什么的。 那原本希望做整合，是因为民众党认为柯文这个郑宝清其实是有资源啦。那可是你也很难说服自己党内啊，因为你赖香伶是透过一个自己游戏规则而产生出来的候选人嘛。所以到最后这样子的整合就已经破局了。这也使得郑宝清就是现在也被旁边的吴子嘉啦朱雪恒也推着推着推着就顺势哇不得不走上必须参选的这条路。但是比较为难的就是说，你参选当然是 OK 啦，可是你的民调就真的输给很多人。在这种状况底下，有必要这样子赔了夫人又折兵，你又要花了钱，然后又选不上，然后又要背负一个骂名，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郑宝清来说比较划不来的事情啦。这个郑宝清有没有在这个党内被这个沟通过？告诉各位，据说是有的，因为在提名当初在提名林智坚之后，其实党主席就有到桃园去分别跟郑宝清见了面，在座还有郑文灿，也跟黄世卓以及他的父亲黄祖文见了面。那所以其实党内的沟通都做了，然后呢，但是黄世卓就认为说，既然我民调输人，那我当然就是支持最后民调最高的人，他说一定会团结， 他也在竞选团队里面啊， 对，然后但是在郑宝清的那一场里面，郑宝清就没有做任何的承诺，所以这个是我了解到的内幕。 好，来，因为宝清委员他现在选择的是拿球给您切八段啦齁，那我们来看看他过去这个参选的历程齁。这边是最近一次啦。那最近一次呢，他的对手是国民党的万美玲，可是呢，他是输的齁，他输了5447票。我们再看往前推齁 ,2016 年他赢过国民党的杨丽环，赢多少 ?160 票险胜。那因为2020年齁，民党的这个声势应该是好的，但是这一席输掉非常可惜。我们再来看2005年的时候桃园县长的选举，朱立伦对上了郑宝清，郑宝清他输朱立伦那次呢是输了18万票，是多的齁。那委员因为刚刚时期也抖出了很多相关的内幕啦，啊你既然齁东来的人啊齁，大家都会说我们看制度怎么走，机制怎么走会服从，可他显然选择的是一条不一样的路。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讲，人人都有参选的权利啊，所以郑宝清我跟他老朋友了，尊重他，他要做任何的选择是他自己的自由。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啊，每个人要选择留在什么政党组织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你的政治的评估，你面对的评价，还有最起码的诚实要有啊。说民进党提名黑箱，事实上民进党每一个县市首长的提名都是以民调做基础，离岛澎湖是如此，台北市长也是如此，不是蔡英文总统说我要董立文来选，阿美朗就不要选，不是啊。嗯，我们有一定的工作流程，像我是协调工作小组的协调组，那另外还有决策组，另外到最后根据所有的民调来做判断，所以民调是最重要的参考依据。所以要说那一句连民调都没有做，波琴兄啊，这个要诚实讲，你可以不接受那个民调结果，上礼拜没有做吗？没有做民调吗？那结果也许你不认同可以啦，但不要说人家在做决定都没有民调都没有根据，有做。 捷运进站但车门都还没开，月台却一阵骚动，就是他小松鼠让等车乘客不是跑就是跳，吓出一身冷汗。但为何他会出现在月台上？时间回到几分钟前，蓝衣女子手提宠物箱，但画面拉近看，当时箱子疑似未关好，四足上车过程，小松鼠直接跳出宠物箱，在月台乱窜之际， 松鼠抓 在站体还是列车上？ 站在后车的车 哦，后车区 被松鼠抓伤， 更有乘客被松鼠抓伤，第一时间报称站务人员拿网子围捕，同时之间饲主也到场，才成功化解危机。民众带宠物出门，如果要搭乘捷运没有问题，但是最基本的规定就是它必须要装在宠物篮或是宠物袋里头，而且四肢不能露出。直击月台有饲主带着过国大车，按照规定就得像这样不得露出头尾四肢。另外宠物箱尺寸也有规范，不管笼子、箱子、袋子都必须顽固，不得有粪便一体露出。未依规定装于宠物箱等容器，最重可罚1500元。另外若是故意纵放造成乘客受伤，还可能涉及社会法第70条，恐判3天拘役或12000元以下罚锾。 上列车行驶后才发现松鼠不见，立即搭乘捷运折返寻找，事主误因一时疏忽造成旅客恐慌，并吃上刑事民事官司。 乘客遭抓伤表示后续不追究，民众要带宠物搭车，最后按照规定才不会触法，得不偿失。三零新闻曾建雄、宋翔台北报道。 边刺边喊声，这刺枪术阿兵哥耗尽体力，无奈还没到放饭时间，最期待的莫过于放风，赶紧找军中限定美食吃。 满满的 橘色罐头八宝粥，上头印制国军两字，打开看内容物，糯米、麦片、花生、红豆、桂圆，还有一大颗栗子，用料丰富扎实，这军中超甜神品勾起不少人回忆。 尤其是去野外操课的、去战训任务的时候，夏天的时候，然后加个冰块或是冷藏，吃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消暑。 我在外打，外打都有那种，其实有那种，就平常那个战备日的时候，战备日啊就会煮。 外搞的哈，都吃过。 就是怀念过往味道，还有人特地从高雄来买。有当过兵的就知道，国军八宝粥市面上可买不到，是为军中客制化，还有这几罐。开罐倒出，多到满出来的牛肉软烂不过柴，或是肥瘦适中、软嫩香煎、香气十足又下饭的羊肉罐，让人怀念当兵罐头最好吃，堪称国军福利社极品， 符合战备的要求。战备的要求是什么？卡路里，就是热量要够。一个战斗员一定要获得热量，才有体能，才有体力。 国军罐头丰富多变，阿兵哥尝过不忘的好味道，掀起不少人军中回忆杀。三立新闻廖怡德、中广蔡君琪、云林报道。 的一个参访是非常有意义， 又让独耕政策再进化，陈时中的滚动式调整做功课时间又来了。 时钟哈有破，我今嘛得换时钟，啊，你得换一个同款的。 选举是自己的权利，但是政治的路走这么远了，人的评价有时候比一时的位置重要，真的，评价会跟着我们很久。那位置哈，咱拢都算鬼，动算鬼，即改这什么玩，后改这戏玩，林刚这共玩，那个都是一时的事情，但是评价会是永远的。 嗯， 所以我今天感叹嘛，我就po了一个小文，哇，下面跟好多人，我都没有点谁，我说有一种叫做非我不可。当你非我不可去否定所有的事情，拿出所有的坚持，讲出所有的理念，其实那都只是来包装非我不可这件事情。还有一种是今天一跪，我想到卢修一当年，他用生命证明一件事情，在他眼中脑海中，当时台北县也好，政治的理念大过生命。所以卢修一那一跪是连国民党当时的主席李登辉都震撼。那李登辉讲说，本党怎么没有这种人？当时他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所以每个人的轻重有选择，我觉得还有机会啦，锦落熟客啦。我就讲，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过啊嘛，那些位置都是暂时的。至于哈、哦、正当性这个部分就很重要，因为要脱党选举要有正当性，要师出有名。我刚才讲，有民调，有沟通，民调有先后，数字很明确。你如果说都没有，我觉得基本的诚实可以，我们可以给予基本的祝福，那也应该搭配基本的诚实。嗯、至于提出那个政策哈，那个买房子自备款政府出哈、 对， 我觉得不要这么瞧不起台湾人民公民的素质。桃园市民，我是中立国中武林高中毕业的，我现在在台南，我都认为人民的素质都很高啊，就是说。 我如果 我动这立功，你别功，你跟这个武林国中什么，就是表示说你 不 对，就是说你也要在这个分一杯羹，就说嘿，能下土比快吼，拍谁我嘛别别处理嘛，搞 到你哪被吹灯火玩弄火花不要紧。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一个证件出来是说，来投我一票的人啊，我一个人给你三百万，你真的以为这种证件会人民会买单吗？就是这种证件如果有效，台湾早就完蛋了啦。台湾人民有台湾人民的判断力会说，嘿上海几啊，嘿人民的税金呢、欸？一万户就三百亿耶，一万户就两百亿、三百亿，那一个市的预算规模多大啊？村里都没者，可以这样子吗？财政有财政的纪律，动资有动资的标准。我今天说，来我这边买房子，投期款都帮你出，那他拿了钱之后买了，明天可不可以卖掉？还是永远不能卖掉？这边好多细节讨论下去，这个政策纯粹的坦白讲叫哗众取宠，何苦呢？如果这招有效，当年去选立委就不应该输嘛，就拿这个出来讲，哇哪动酸礼物哈，来四叉猫来外酸哭，每个月给你二十万。你觉得有人会相信这个吗？当郑宝清现在权力如果是攻沾上郑，那郑文灿跟我们比较瘦的郑文灿郑运鹏就应该紧张。因为当我攻击的对手就是我要拿他对立面的票，而郑宝清现在攻击的对象就是民进党，就是郑文灿，就是郑运鹏。你每天骂他们，会投你的就是讨厌他们的人，讨厌他们的人的票在哪里？在张善政那里，在赖香林那里，这叫作用力反作用力。所以郑宝清如果对民进党要造成重伤害，就是从明天开始哈，天天夸奖民进党，天天去骂张善政，嘿代志的严重干麻烦啦哈。但目前为止，这个作用力反作用力，我觉得对选情会有影响，但是。也许跟我们大家想象会不太一样 哦。说买房自备款，我今天看到一篇是民众投书在自由时报上面，林伯宽先生也是台南人，他是数学老师，他算给你看哦。他说呢，桃园20到40岁之间年轻人大概57万7千，那如果他用最低标用100万来刀起娘娘，他说如果用100万来算的话要5770亿，但是桃园的市政预算总预算一当是1276亿，他觉得实在， 你要空掉人事费用。 对，所以他说这个证件非常非常的荒唐，只要你会简单的数学就知道了。来，宇韶老师， 在民进党党内哦，许多人都告诉我一件事情了、因为呢，刚才郭雅开玩笑说就要跟民进党切八段了。那么昨天之前，你没有领表之前，没被开除党籍之前，大家都还是同志嘛，你还是前辈嘛。很多人说呢，你过去就因为这个视察猫告诉大家有网军的事情嘛。过去你好像就买过网军嘛，攻击六都的一个市长，民进党执政的也不太多，就一个嘛，还攻击呢台北市某位议员嘛。那这件事情要不要也跟大家说明一下？还有那个尾款付清了吗？这第二件事情，站在你身后的哦，大家只知道那叫民众党的李伟华先生嘛。李伟华先生在加入民众党之前呢，他是黄复兴党部黄国兰的副主委哦，你们交情这么好。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你交友广阔，跟吴子嘉董事长都是所谓的董事长联盟，就没意见，都是事业有成的前辈跟企业家。那你什么时候跟李伟华先生这么巴滴巴滴？从黄国兰开始，还从民众开始，是不是要说清楚？最后，因为你跟我同台嘛，你手上都拿一份民调哦，跟大家讲说呢，我自己做这份民调啊，是啊，所有人里面呢，我的民调之中最高的是对比还是互比？刚才时期跟丁委员跟大家讲，民进党内部都有做民调哦，那你那个民调哦，跟人家长得不一样的，说你是同得疫苗的，是不是也公布一下民调的内容？谁帮你做的？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原之郑宝清参选哈，恁国民党是不是今嘛底下偷笑，在偷笑 了？不会啊，激情之后还是要归于平淡的。我觉得一开始大家看热闹啦，就是民进党有创，他说他自己是创党元老嘛，他一直 po 照片说。是当初是他去接那个政党的那个登记书哦。那当然站在国民党角度看到民进党有人出走，总是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你们人自己都不理你们，当然会觉得有点看好 戏。你忘记苗栗中东锦了。 那民进党也是看好戏啊，所以大家彼此都是一样啊。那可是我觉得最后还是会回归啦。 中东锦很强啊，真的。 真的蛮强的。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回归，为什么呢？因为呢国民党其实的人其实不会去支持

在台北居住，公私协力的结合的话，我相信短时间之内，在20年内，我们要汰换掉5000-6000栋的4-5楼公寓。 黄珊珊要靠政府跟业者包租代管，共同合。 我是罗一君。当您曾与确诊者有接触史或自觉有风险，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就建议您进行快筛。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可透过视讯诊疗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医师也会询问您是否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评估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或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您遵照医嘱服药。提醒您，前往院所时记得携带密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夹或检测片，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于报到时主动告知快筛阳性结果。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疫苗打3剂，一起做防疫。 曾宝清的动作，我个人是从伤心的角度去看的、啊。毕竟 你伤心的程度比较多，大过于 不，我还没有想到选举的利益，就是说，大家到底应该顾啊。嗯，你的选择会让你自己受伤。 对啊， 我不是想让民进党受伤，这样的选择会让你自己受伤。看看那些帮你按赞的来源是什么，看看站在你身边的人是不是你长期认同的价值，看看那些鼓励你的人过去10年是跟你站在同一边还是对立面。嗯，所以这几件事情雄心雄心是替保清兄雄心，我觉得都还来得及具体去思考清楚。但是民主时代人人有权利自己做自己承受，但是不管四叉猫提出的那个是一个不付款的网军，当你指控别人网军的时候，原来你自己请网军，如果这是事实该道歉。如果民进党的程序当中都有做到你说没有的那些部分，诚实，诚实会增加你的选票，不会减损你的正当性。如果不诚实，反而正当性会缺少。至于桃园这一场选举，输赢可能就在 5% 左右。嗯，所以郑宝清会不会有致命的杀伤力、影响力？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审慎面对，很难讲。这3-5%也许就改变一座城市的命运。 那些也当呵呵啊，俗客哈，还可以悬崖勒马，因为他是宣布说要选，阿北去顶级嘛哈，啊顶级的位哈就会被开除党籍。 他讲贺伟郎，那清澈伟郎哦， 对，那因为郑宝清之前哈有一个，他是这样终结掉自己的政治生命，那个人是谁？大家要不要一起回答？ 高雄没有 哦，对吧？哈，当中怎样？南台湾小巨人杨秋兴啊，杨秋兴他的例子哈还不够鲜明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或者是说你们共用网军公司的那个新党哈，宝清委员。搞不好齁，因为你现在的状况就是一时被捧高高，然后觉得啊、哦、忙酥酥的，但是很快的他应该就会感受到自己好像是免洗筷一样，被这些拱他出来选的人用完就丢掉了。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气势如虹，台湾球迷